相约是暗礁，思绪难熬。你曾的爱让我心暖，我除了缠着你可用得快，一直到天涯却要冲破这关。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兰兰厨师傅，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6日星期四，来关注国内资讯。河北荣成县住建局四日发布公开信，表示目前本地区所有预售许可范围内的项目楼盘已经全部售完，市场上所有的预售楼盘行为均为违规销售。辽宁省出台了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实施意见，要求到2020年有条件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立独立的儿科。山东省教育厅目前发布关于开展青少年学生诚信教育活动的通知，明确诚信教育将融入到课堂的教学过程中，强化诚信校园文化建设，鼓励高校开设信用教育必修课。甘肃省兰州市目前明确市城管委为共享单车的管理部门，将通过修订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管理暂行办法，规划制定停放区域或运用的电子围栏技术等措施监督管理。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D。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地址：成美汽车城地下一层，电话036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江湖招募令到 ，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一月黄浦洲震撼来袭。4月8日至16日，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买钻石即享折上折。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依然是由雪雷陪着你路上聊一聊。德国最大的金币被偷了，什么事儿呢？这是德国首都柏林警方最近这两天发布的信息哈。那在德国呢，有一个博物馆叫博德博物馆，这博物馆里有一个镇馆之宝，就是一枚非常大的金币。这枚纯金的金币啊，直径大概有53厘米，很大的，厚度有3厘米，整个金币的纯度啊，黄金纯度，官方测量的 999.99%，而且因为这枚金币的纯度之高啊，还被列为吉尼斯世界纪录当中，所以真的是镇店之宝。那这枚金币呢，表面的面值印的是100万美元，但实际上你光称这个黄金的重量都值450万美元了，更别说它这个古董的价值哈。所以呢，警方是说这枚金币是在凌晨3:30的时候，有一个小偷从这个博物馆的窗子潜入到里头。那金币博物馆里的东西不都是跟那种防弹玻璃罩给罩住的吗？所以呢，这个到现在警方都没有透露小偷是怎样在不被发现、不触动这个博物馆的这种防盗机关，任何警报的前提下，你有这枚金币很重的，这枚金币重100公斤，所以警方也不知道小偷是怎样带着这么重的金币逃出这个博物馆的。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为 去何从。 激动，让我知道想你的心有没有用。牵着你的手心，我的星星在那一个深深的夜里，让我猜测你的心思，你的心动，让我知道忧郁是否在你心中。听着你的呼吸，我的思绪在那一个深深的夜里，猜不透在你。 找从前，是我难以忘怀的熟悉的脸，醉人的笑颜长留在今天，漫漫长夜里是最深的思念。蓦然回首时，再次发现是我难以忘怀的熟悉的脸，永远的笑颜何时再浮现，在我记忆中是最美丽的语言。 为什么总在在你双眼中渐渐的笑颜再出现。 Smile again， 揭开你的窗。 滴眼泪留给昨天，总是难以忘怀的美好从前。永远的笑颜常常在浮现，在我生命中是最纯真的心愿。 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素丸为止。 活动详情，三和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及标准轴距E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我 收听雷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哎呀，看看现在的清华大学出了什么新校规啊，这是最新的啊，清华大学出来的，说学生们，你们如果不会游泳，我们就不给你毕业，是不是很奇特？这是清华大学体育部的主任，他叫刘波哈，最近说的。他说从这个学期开始，这个新生入学啊就要做好准备了，最好你要会游泳，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通不过游泳考试的话，就有可能领不到这个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哈。而且呢，这个他们也会实施清华大学校长叫邱勇提出的号召，就是所有的学生都要制定自己学习游泳的计划。那这个学校呢将会在9月份组织一场游泳测试，就针对全校的新生的，看看哪些学生会游泳，哪些不会，就即使你会游泳啊，你有没有耐力，比如说以任何泳姿如果游不了50米的这种新生，清华新生，那 就必须要参加清华的游泳必修班，在校呢把这个游泳修完，游泳课修完，然后到毕业的时候再测一次，如果还是不能够完成任务，就不会给他们毕业证书。那同时呢，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说身体状况不允许的呀，或者心理状况怕水的人啊，也如果你有证明的话，医务方面的证明啊，也可以免修这个游泳课。但是呢，这个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是说，之前他们是一直督促，就是也没有这种强制性的措施哈，是一直督促清华的学生要加强身体锻炼，多游泳啊之类的。但是呢，他说虽然这样，但是还学生们还是不怎么锻炼，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不得不加强校园体育文化了。我们要用这种采取强制的措施，以不游泳、不会游泳就不给毕业的证的方式来让学生们多加运动。但是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本身是件好事啊，加上强制两个字儿，就变成了更好的事儿啦。清华附近的游泳馆健身馆老板说。看美剧嘛，越狱这部美剧哈，即将最新的一季第五季要强势回归喽。反正我一二三四季我都看了，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剧当中越狱这部剧真的是我美剧的启蒙，我看的第一部美剧就是越狱，我觉得太好看了，怎么可以这么 man 是不是？那在这一季当中呢，比如说里面的大反派哈，叫做 T-Bag 这个反派，他是监狱当中因为谋杀儿童犯下强奸罪被关进了监狱啊。那在最新的一季当中啊，T-Bag 这个角色呢将会正视自己的过去，就犯罪的过去，然后跟自己内心当中的罪恶来做一番斗争，然后可能跟之前四季当中我们看到的那个恶棍的形象会有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一季当中的这个负面形象啊，可能会有一些复杂的感觉，另外呢还会解答一些前几季都埋下的一些坑，你知道吧，会填上 比如说解释一下越狱的男主是怎么死而复生的呀之类的。但我跟你说，越狱的男主，那个希腊神士般的男主真的是太帅了。我看完越狱啊，这一二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之后，我真心觉得哇，美国监狱简直太乱了，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我就在猜哈，肯定跟我们最新的电视剧叫人民的名义啊不一样。越狱这部美剧呢，肯定跟我们不一样，它肯定不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制作的。 一直不在乎，却又不放手，我猜你更需要自由。我可以退一步，也可以往前走，看你心情颜色等候。拥抱一次又一次，感动一次多一次，美好日子在一开始。我不介一次让一次坚持一次错一次，美好日子随风飘逝。美丽的深刻的我们的故事，却变成了沉重负担难以面对的事。误会了听错了开始编故事，你和我分手是因为我再伤心一次，心碎了就再让你最后一次。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一零三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6号，星期四，农历3月初10。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1度。廊坊多云，23度到11度。首都北京多云转晴，23度到10度。近邻天津多云，24度到15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有试过把水果煮一煮再吃吗？来分享一下煮柚子。柚子能够理气化痰，润肺清肠，健脾降脂，也就是说有减肥的功效。那煮柚子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蜂蜜柚子茶，这个在外面可能喝过，其实挺简单的。用刀把柚子皮薄薄地刮下来，柚子肉撕成小块，切好之后的柚子皮放到清水当中，中火煮上10分钟，再放进去果肉熬1小时，放凉了之后加入蜂蜜，搅拌均匀，这样的蜂蜜柚子茶就自制好了。喜欢喝的朋友在家自己来试试看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夜里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5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报名专线13715369956。惠州，深圳都建战略首站城市，深管会1小时生活圈。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机遇就在眼前。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半城山水半城湖，四季温暖如春，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如果你想宜居创业，如果你想颐养天年，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3天2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一元换惠州，震撼来袭！4月8日至16日，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买钻石即享折上折。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 美在人间，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6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6块腹肌。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霍金出现在香港啦。当然了，他现在身体有恙哈，但是不太就方便出门，但是呢他的全息影像出现在了香港的科学园演讲厅当中。这是整个演讲厅呢，他的声音当然还是因为他也发不了声嘛，所以他的声音是电脑合成的那种声音在问哈。在这个香港科学园的演讲厅里，数百位观众坐在下面，然后上面霍金就用他的标志性的声音问，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然后底下回应，哇，全部回应啊，非常快乐，说听到啦。然后几秒钟之后，霍金回应说，我也能听到你们说话，是不是很像？那这一次呢，霍金也是坐在他剑桥大学的办公室里，面前放一个就是绿色的屏幕哈，然后他的形象呢是被全息投影在香港演讲厅的透明 屏幕上。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当中，霍金谈到了他个人的人生经历啊，包括他的研究进展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计划叫做突破射星计划哈。那同时也分享了他对于时间起源啊、英国脱欧啊这些现实问题的话题看法。他还鼓励就是他的观众啊，在演讲的观众能够跟他一样克服自己生活当中的难题，然后跟他一样勇敢地面对生活当中的问题哈。但是除却霍金的那些物理学科学界的成就不说，就人生而言，霍金真的很励志啊，对不对？上一回他出现在我们中国的媒体上是在微博上，是吧？然后在微博上呢，他就介绍了一下他的突破射星计划，就是用一个就制作一个非常小的飞行器，是吧，发射到太空当中去寻找外星人，而且还能以最快的速度回来。那这一次呢，他出现在香港。上一次他出现在微博的时候，就有资料说他这个突破射星计划呢，有好几个国际公司的老总给他，不是投资啊，是捐助。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你应该是能够懂的吧。脸书的扎克伯格、谷歌的布林、阿里巴巴的马云，我们阿里巴巴的马云都给他这个项目捐助了，钱都是白搭进去啊。那这一次他出现在香港，可见霍金又缺钱了呀。霍金说，马云已经捐了，这一次我还要跟美国首富比尔盖茨一样，跟奶茶妹妹来吃一顿饭。奶茶妹妹，你愿意捐款吗？有公益吗？是不是啊？ 你说你被爱情伤太多，我也懂你伤那种难过，欢迎加入失恋过河过，用心都着为男人而活，一颗心在他身上挂着，他们又会帮了你什么？你说你讨厌红楼梦里女神的柔弱，坚强又被你说成冷漠。我说妹妹，你别再给自己折磨，想太多。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总犯错误，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看。李雷出国记。 OK， 我们的李雷啊最近特别爱说话，而且一说话就犯错，一说话就犯错，而且经常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于是呢老婆韩梅梅就看着他说了，老公啊， You are such an errorist。 什么是 errorist？这就是不停犯错的人，就叫做 errorist。 Well, the errorist refers to the kind of people who think they are right even though their logic is full of errors。 那不停犯错的人呢，就是老是说一些自己认为对的话，尽管他们的逻辑啊是充满各种错误，而且呢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你这话说的太不对了，而且还经常说这样的话，这就是 errorist， 经常不停犯错误的人。不过李雷说，老婆，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地铁电缆合格还彻底更换，我就一定无条件承认错误了呀，但是我发誓我没拿回扣。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他问几朵花才能够搞定他，我隔着电话想尽方法，双眼有点忙，却说努力吧，只要他快乐，我的难过好打发。可惜他不懂，我心有些痛，

特此公告，三河市交通运输局、三河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断交公告，根据三河市人民政府工作安排，自2017年4月10日起，廊坊市恒通达道桥工程有限公司将对侯潭县公庄子至卢庄子桥段进行大修断交施工，断交日期从2017年4月10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止，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三河市交通运输局、三河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创建文明城市，净化大气环境，清明节期间，市综合执法局联合多部门对露天焚烧祭祀用品进行专项整治。市综合执法局通过发放宣传单、明白纸、张贴公告等形式，向广大商家及市民宣传露天焚烧祭祀用品的危害，对露天焚烧祭祀用品的市民进行引导劝阻，对非法经营祭祀用品情节严重的商户、摊点进行依法取缔。此前，市综合执法局已在我市东西市区城区外环路设置了焚烧祭祀用品的公共焚烧桶，供市民使用。截至目前，市综合执法局共出动执法人员300人次，执法车辆80辆次，取缔非法经营祭祀用品商铺40余家，劝阻露天焚烧祭祀用品行为200余起。我市京东大鼓书馆日前在市文化中心戏楼开馆，并举行了首场演出。京东大鼓是发源于我市周边地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这一象征性的三河文化品牌特色民间艺术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收集整理，并依托黄土庄镇文化站作为京东大鼓传承基地，编排演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攒心屯八角鼓、三河小吃、群口京东大鼓、欢迎您到三河来旅游等众多优秀的京东大鼓作品。京东大鼓书馆开馆吸引了许多观众前来观看，演出特邀著名京东大鼓艺术家陈怀德唯一传人王芬老先生演唱京东大鼓《蓝桥会》，同时还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东大鼓代表性传承人崔继昌现场献艺，整场演出充满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开办京东大鼓书馆不仅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京东大鼓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使其得到更加有效传承和发展，同时也对我市的对外宣传和城市文化品位提升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由省文化厅主办、省权益馆、市文广新局承办的大地情深寻星奖获奖作品及优秀作品巡演日前在市文化中心广场举行，参与节目大多是全省各市县获得全国全星奖评选的获奖节目，囊括声乐、器乐、曲艺、戏剧等诸多艺术形式。女生组合接海鱼鼓、评剧小戏、月缺月圆、河北梆子小戏、好山好水、独角戏、时髦老太，以及我市选送参与演出的情景表演唱《文明在哪里》、舞蹈《花开盛世》等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带有浓郁的地方气息和时代特征，展现了我省不同地方的文化风情。千余名市民到场观看了演出，并不时为精彩的节目报以热烈掌声。此次巡演为我市市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艺术盛宴，对于充分发挥群星奖获奖作品的后续带动作用，让群星奖作品更多更好地惠及基层群众，对全市群众文艺创作和文化活动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我市的文化工作者提供了一个认真学习全省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良好机遇，为进一步提高我市群众文艺创作和演出水平，推动文化惠民工程蓬勃开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环评法亮点解析，修改后的环评法弱化了项目环评的行政审批要求，有助于促使政府职能正确定位，提升行政管理效能，发挥宏观控制作用，强化了规划环评。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需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和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作出说明，不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时，新环评法规定，规划环评意见需作为项目环评的重要依据，且后续的项目环评内容的审查意见应予以简化， 进一步体现出规划和项目之间的有效互动。另外，新环评法还加大了处罚力度，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可对建设项目处以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项目如果是上亿元的话，罚款可以超过100万元，可以责令恢复原状，意味着企业前期投资将会打水漂，这将对企业产生强大威慑力。新环评法通过弱化行政审批，强化规划环评，加大未批先建处罚力度，实现了从源头减少环境污染的目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致广大市民的一封公开信，广大市民为建设文明城市、净化城市大气环境、倡导文明祭祀新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市民响应号召，用文明、节俭、安全的方式祭奠先人，市综合执法局向广大市民发出如下倡议：一、移风易俗，文明祭祀，倡导以家庭或社区为单位开展家庭追思会、社区公祭、网上祭祀、鲜花水果祭祀、诗歌祭祀、旅行祭祀、短信祭祀、音乐祭祀等文明的祭扫活动，将祭拜逝者的传统习俗以更加健康、绿色、文明的方式表达。二、后仰薄葬，节俭祭祀，倡导市民遵守社会公德，弘扬尊老爱老传统美德，树立和提倡后仰薄葬观念，对在世老人多关心、尽孝心，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人逝去时不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相互攀比，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禁止生产制造、运输、经营、销售锡箔、明钞、纸钱、纸扎食物及其他封建迷信殡葬祭祀用品，禁止在城区内露天焚烧锡箔、明钞、纸钱、纸扎食物及其他封建迷信殡葬祭祀用品。四、响应号召，自觉遵守，人人自觉维护优美整洁的城市形象，树立环保意识、公德意识，摒弃旧的传统祭祀方式，自觉顶制制作、加工、运输、销售及焚烧封建迷信祭祀用品的行为。市民朋友们，绿色低碳是民族永续发展的前提，文明有序是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的具体体现，让我们共同努力，用文明之风传承传统，用文明行为守护家园。三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2017年3月。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特，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D1。 城美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地址：城美汽车城地下1层，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江湖招募令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033，1770115033。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一元换贵州，震撼来袭。4月8日至16日，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买钻石即享折上折。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话题来了，我们今天连人秀聊一聊你丢过什么东西，是怎么丢的，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 答案我

浊不成器的人说，大学毕业刚上班，刚上班啊，刚上班，一口气丢了俩手机，是俩呀，而且是2003年的时候啊，真的是吃了大半年的土呢。所以你看手机啊，我作为一个销售人员还是建议大家手机要买三个，是吧，两个丢一个备用。 那一夜你喝了酒带着醉人来，梦中的我不知道该不该将门打开，你仿佛看出我的忧郁心情哭了起来，然后隔着纱门对我诉说你的悲哀。下那期我突然了解，你这样的男人要的不是是爱，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

丢的最多的就是脸，爸妈的脸，老师的脸，还不知道有没有丢过雪雷的脸呀，怎么丢就不说了，都是泪呀。那个吴瑞，你如果不想丢我的脸的话，出门不要说你是雷人秀的听众。 我慢慢的跟着月亮一路往回走，夏天的风吹在脸上，感觉寂寞。我知道你有几秒钟也想念他，我心疼你，但心中有点痛。一颗爱心习题，一首未完待续，也许在雨伞下你说的对不起。亲爱的，我们都会错，我了解原因是什么，也不要哭，一切我都晓得。不一步往前走，你知道的，到最后爱你的是我。你快乐吗？我心中只有这句话，我会把眼泪收在口袋中。一个爱情习题，从未完待续，一生在山谷中大喊的我爱你。亲爱的，我们都会错，有什么不能原谅吗？没有关系，让我等你回头。一个爱情习题，一种未完待续，一生在山谷中大喊的我爱你。亲爱的，我们都会错，有什么不能原谅的？没有关系，让我等你回头。爱你的人是我。 我牵着你的手，到公园去走走，晚上的星星很漂亮，我只有坏念头。你说我是枕头，将我抱在你怀中，我爽到半死，怎么开口，怎么能够打扰你的温柔。你的头靠在我肩头，我的口想笑想到发抖，让我变成你的好枕头，还要变成你的狗。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将会摇着走。

从赚钱准备行李，带着独自坐上飞机要去巴黎。 包大人说，我基本上一年丢一个手机，所以你这手机里不要存太多东西啊，特别是照片。还有听众说，我丢了一个 U 盘，3G 的 U 盘呢，里面的内容，哎呀，我就不说了。没事，再买个6G 的，好吧，再买个10G 的，满不满足？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当我走在寂静的路上，天空正飘着蒙蒙细雨，在这寂寞暗淡的暮色里，想起我们相别在雨中，不禁悲从心中生。当我独自徘徊在雨中，大地孤寂沉默在黑夜里，雨丝就像它柔软的细发，深深吸住我心的深处，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其实我们相见在雨中，那微微细雨落在我们头发上，啊啊，往事说不清，就像晒的阳光，好像海一样深，天一缕缕，彩虹般美丽。往事说不清，就像晒的阳光，好像海。天一缕缕，彩虹般美丽。往事，在雨中，大地孤寂沉默在黑夜里，雨丝就像它柔软的细发，深深吸住我心的深处，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 好像 说过的誓言，让我再重温被爱的感觉，被需要的滋味，就算只是在一瞬间，我想再听一遍你说